大家好，我们是咖啡茶神经病。 这是非常顺利的开始。我的名字叫斯洛， 我的名字叫摩根， 再也不会忘记说要自我介绍了。自我介绍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真的啊？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你去打工，或者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通常大家都会有这个要求，这是一个社会化、一个文明的标准。 哦、 你怎么去认定自己啊？别人应该怎么去认定你？ 给别人一个通道。 对，就是大家要怎么叫你嘛。对，就像是大家一听到这个很击败的声音，就知道哦，这个人叫斯洛，兰斯洛特。大家玩亚瑟王啊，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游戏叫什么什么？ 兰斯 阿瓦隆。 哦，阿瓦隆那个。 里面那个。 啊、 我玩阿瓦隆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我是兰斯洛特，就算我不是。 啊、那要跟大家讲我的名字为什么？我要亚瑟摩根。 可以啊，我觉得今天可以很适合。 好啊，我叫亚瑟摩根，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游戏叫做《碧血狂杀》（Red Dead Redemption）。对啊，他第二代的主角叫亚瑟摩根，其中游戏有一句台词就是 “Morgan, you are a sick man”， 所以我就想说，嗯， 蛮适合神经病， 对， 蛮适合神经病，一个治愈亚瑟摩根的人都可以被定位为一个 sick man， 没错。 那我们今天主题叫就是大期待已久真人快打下， 耶， 快打的部分， 快打的部分。 那快打我们要讲就是打架， 嗯， 打架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今天因为是打架，所以我们配了一个跟打架比较有关的具有咖啡因的饮料。 没错， 它原本应该是爱尔兰咖啡，爱尔兰咖啡， 爱尔兰 咖啡就是咖啡加上爱尔兰威士忌。 嗯， 但是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通常只买得到苏格兰 啊，是， 就那种小瓶装的 调和威士忌。 对，那两百沫还是300沫左右的那种。所以我们今天喝的就是苏格兰威士苏格兰咖啡， 苏格兰咖啡， 因为我们更换了一个配方啦， 不知道是有没有真的有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买的那个威士忌是百灵潭、 我喜欢喝百灵潭。 百灵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甜味， 嗯， 然后它的香气有一个我觉得像是巧克力的味道， 嗯， 那我个人认为百灵潭去搭配可可、巧克力啊，或者甚至是咖啡， 嗯， 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的时候，它在搭配上会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嗯、 你的那杯是有加糖的吗？ 是、欸 我是有加糖的。 对，你的 才 是有加糖。 对，交换喝喝看。 交换喝 喝看。哎呦，我是真的有苏格兰威士忌咖啡。 那我们的 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咖啡。 工作人员帮我们更正了刚刚资讯。 对， 我们喝的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咖啡。 没错没错， 真的有这种东西，不是在跟你乱盖。 没错， 你自己去 Google。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针对酒在咖啡里面的表现， 嗯， 来稍微品味一下。因为我个人认为酒精加入咖啡的时候，那个酒精的味道会剩下，某程度上只剩下香气跟那个刺激感。 是， 但是威士忌有个很，应该说像我们买的是便宜威士忌，那100多块， 嗯， 百灵坦已经算是顺口的。 对啊， 但不管你怎么喝，你不是喝那种，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比较常喝酒，有喝过苏格登， 嗯哼， 他就是他也是苏格兰威士忌，但他是比较高级的，那他喝起来就比较顺， 对， 那个便宜酒的刺激感就会比较少 啊，是，那酒精的那种呛辣感。 但当不管你喝你的酒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当他碰到咖啡甚至是巧克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那个刺激性的东西会稍微减弱一点， 对，被淡化一点。我觉得它算是跟这个咖啡，我觉得威士忌配咖啡味道是把那种威士忌后段那一种刺激性的味道，用咖啡的后味去等于说给它一个遮盖，这样子 就去补一种补偿的作用。 对，有点像这样，就是威士忌像这种百灵潭或者是特别是那种约翰走路那一种后味是酸的。对，但咖啡就可以把那个酸劲给就是抵掉。 这就是像俗话说的，当耶稣讲的啦， 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要给他打。 哦， 有人给你 一瓶威士忌，嗯，你就要给他一杯咖啡。 哎， 你们再把架在一起。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因为我很不喜欢坐办公室， uh-huh. 所以我坐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第一集， 嗯， 我跟大家提过，就是我都会喝那个便利商店的便宜。 便宜咖啡， 便宜咖啡嘛。但另外一件我忘记我没有讲啦，就是我喝便宜咖啡的时候，我都会加威士忌在里面。上班就开始喝，可以。但我觉得小朋友不要学啦。 对啊，小朋友。 虽然这节目我设定成是18岁以上才能收听。 啊，是是是。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学。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会讲酒精让人变得不文明。 哎，那常有人这样讲。 那这就可以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打架这件事情。 那关于打架，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简单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叫打架。我觉得打架的原始状态，它是一个可能像是冲突。 对，是。 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在可能西元前几千万年前，当人类还没发明语言的时候，你想看。两个原始人，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解决问题？ 棒子拿起来互掐。 对啊，因为你，我觉得互相大吼可能是一个。 是是是。 但是 谁吼的大声，把谁威吓？ 互相大吼并没有办法有一个结论，因为毕竟语言还没被产生。那大吼势必要配上动作。就是他们在争夺着什么东西嘛，可能在吃的东西。这个我发现了火，我要用烤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比较可能老派，我要生吃不行，然后他们就开始吵起来了嘛。那这个动作根据情绪越来越激动，然后演变成一种肢体上的冲突。那我想打架，世界上第一场架就这样诞生了。那个人拿着沾着肉的骨头去殴打另外一个人。 2001太空漫游啊， 对嘛？有棒子的猿人比较厉害， 对啊，比较厉害。 那我们今天讲的打架，可能就是泛指一切肢体冲突。 嗯哼， 好，那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啊。 那大多说喝酒容易误事， 没错， 那很多人是喝了酒之后才开始理解。什么叫做肢体冲突？ 哎， 那我个人在理解肢体冲突是从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未满十八岁，是不能喝酒的。 哎， 国中的时候，我反而开始喝酒之后，人变得温和起来了，因为我理解到快乐，快乐是什么？ 对 对， 我知道哦，原来可以这么放松、所以我喝完酒之后，我开始不去打人。但我以前没有喝酒的时候，就整天在学校打架。那除了那种，通常啊，从在学校会产生冲突。大部分是从口角开始，跟原始人一样。 哎，是是是。 但是尽管有了语言，我们还是无法沟通。 没错。 对。所以最后还是会演变成，就是可能同学间，同学在教室里面啊互打啊。 嘿嘿嘿嘿。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身为一个80年次的人，那时候国中的时候那个机测，那个升学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是是。 然后我在升学班，那老师考少一分会打一下。 哦， 那你看这个暴力平常就已经在 对对对， 在班级上面传递， 不停的累积。 看有个可能考得比较不好的同学跟我起冲突了，他在上节课被老师打了10下，我这边打两下，那他看到我一定会更生气嘛？ 对对对对对， 我被打了这么多下，但不会这通常不会是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会是一个隐藏的线索。 嘿嘿嘿，一个情绪压抑， 对对 对， 你已经带着一个情绪在学校，你非常不快乐。 对对对， 那。这是最简单的在学校里面的冲突、大概是会是这样子。 对啊， 那我可以讲一些比较特别的、因为 我在国中的时候是纠察队，那我在国小的时候是被霸凌过、那时候那个霸凌经验是非常痛苦，我被同学在厕所架着，两个人把我架住，然后一个人揍我肚子，然后跟我勒索。 哇，干， 对吧？然后我上了国中之后，就下定决心，我要专门找以前那个打我的那个人的那种类型。我那时候就开始贴别人标签了 啊， 对，我认为的那种霸凌者啦，我就专门找他们麻烦， 找他们麻烦。 对。那有一次， 我有个同学，国中我们班的有个算是要好的，要好的同学，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们小时候都有学习武术，我们都喜欢打球，打羽毛球，就是变成了算是朋友，然后他有个妹妹，他妹妹是在也进来我们学校，然后他是比我们低好像一个年级吧，然后他妹妹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癫痫，然后那时候他们班上有个人，在他癫痫发作的时候会嘲笑他。 What the fuck？ 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同学终于有一天啊，他忍不住，他跟我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火大， 真的， 我的正义感油然而生了。 对对对对， 我就像绿谷初九一样，有没有？底特律暴碎风就握在手上 了，全身闪电。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在班上就是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把这个人骨头给抽出来。哇！然后我就他们的学校，他们不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班级，他妹妹的班级在楼下，我在二楼然后我就一个人走下去，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自习晚自习然后就造成一些骚动。然后就有人看，然后就一堆人围在走廊上面看，然后我就走到他们的教室门口，然后他们在晚自习，有没有好好的，然后我已经忘记那个霸凌者的名字啦，反正我记得他长得有点智障，然后我就站在他们班级外面大吼说，谁谁谁，你他妈给我出来，然后我还讲了很多很糟糕的话，就反正就一些脏话嘛，然后就是我就是要起冲突嘛， 是。 这个人出来，我要把他打一顿。我没有要跟他理论，我就是要把他打一顿。然后我还说什么，你觉得你欺负人很了不起吗？现在我来欺负你，讲这种话。然后老师，他们老师是一个女老师，非常矮，非常害怕。然后他出来，他想安抚我。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很高，那时候就已经170几了。我就低着头看着那个老师说：“你教不好你们班的同学，我来帮你教，你去把他叫出来。” 哇， 就是吓死了！ 哇，好爽啊！ 啊，可是最后嘛，最后他那个人很害怕嘛，他躲在教室里面。然后对我来说，我还是自认为我是一个文明人。 是， 最后这架当然没有打成。因为我身为一个文明人，他不出来给我打，我进去打就有点太过分了。 对， 因为大家还在上课嘛，对不对？然后后来隔天，我记得是放假，星期五。星期五早上我们都会有个招会。通常招会完，再来就是自习。因为我们在住宿学校，自习完之后大家就是回去然后招会的时候，我就被我们的班导叫出来。那是我就因为我去绕人那一天班导不在对，隔天招会的时候班导回来了，然后我被班导叫出去，然后跟那个我的朋友一起被叫出去。 哎呦， 然后那个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那个霸凌者小朋友那个小学弟跟他的老师站在走廊那小学弟就感觉有点害怕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老师一开始就对我超凶他说我现在连人在这里了你想要怎么样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可以揍他吗老师傻眼啊老师傻眼他说他说你他有我忘记他讲什么因为那个有点久了我只记得我告诉他你们这些做老师的这种人都教不好他在这样欺负人你知道他在欺负人吗你身为班导你知道他在欺负人吗你今天把我叫出来你要教训我那你知道这个人才是真的该死的吗然后那老师整个就是混乱 他完全不知道讲什么那最后这个架还是没打成但在我的心中我获得了一次胜利我是讲到老师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就而且理直气壮嘛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理解到暴力有时候好像可以解决问题 是是是 甚至有些问题必须只能用暴力解决如果是当然之后那个我同学妹妹再也没有被笑过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虽然我没有真的揍下去 对 但这个暴力用打架来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它不见得你要真的打 对 它是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冲动。 对， 那个冲动存在的时候，对方会感受到威胁 确实。 经历过这些事情就是小时候当然不止这一件，然后有其他， 打架事情，当然我会想要动手，都是类似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不公不义。 对，不公不义。对啊， 就像学运的时候嘛，学运之后觉得这些警察 对 很 国家机器， 对，不公不义。 对啊， 就打下去，然后当然他们打起人来特别痛。 对对对， 拿着警棍嘛。 对啊， 那这、就是、 我打下去，我被旁边的人臭骂、欸，觉得很夸张。 那我觉得这就带到了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想讨论打架的主题，就是文明这件事情。 嗯哼， 怎么样叫做一个文明的表现？ 对。 那讲到文明，这让我想到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 是是是， 在南投县，我是南投人。 嗯， 在南投县，我忘记是水里还是国姓。 嗯， 就是有两对，有一对国中生起冲突。 嗯哼。 其中一个人被砍死了，意外砍死了。 嗯， 然后那个被砍死的人是土瑞斯症的患者，大家俗称的土瑞尔。 嗯， 因为土瑞尔的症状，以防大家不知道，大部分啊，他们会不由自主的发出声音。 嗯嗯， 然后他们会丢出一些情绪。 嗯， 然后这些情绪都是，老实说，我觉得是带有攻击性的，因为我身边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人， 嗯， 但有些严重，有些不严重， 嗯， 然后他们身体会抖动， 嗯， 然后会扭曲， 嗯， 那这些症状对于一个不明白这个疾病的人，这些症状的确是带有攻击性的，以一个客观角度来看， 是是是， 看到我突然录这个广播录一录，然后突然干，然后听到人不是就是。 对啊， 觉得哦，这个人干嘛？ 哎， 真的是神经病了，真的是神经病了。那这个国中这个土瑞斯症的患者， yeah. 他就是他的症状被另外一位国中生认为是在挑衅。 哇， 那我身为一个南投人，我在南投那时候的教学情况，看来现在还没有改变了，是充满了校园帮派的。大多是你来我往，就是要用冲突来解决问题。 是是是， 遇到问题就是先制造冲突， 嗯， 那冲突才有办法解决问题。 嗯， 这老实说相当不文明 啊。是啊，相当不文明的一个路径， 对吗？他们也不是比战哦， 对对对， 他们就是打起来， 直接的冲突， 打起来就是找几个人到你班上打你。那这个因为新闻没有写清楚这个冲突发生的过程，但他就讲这个土瑞尔的症状。对于那另外一个人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个疾病、他就认为这是他在挑衅他。 对啊， 那这个人我相信啊，他应该是跟校园帮派挂钩人，才会想要用美工刀砍人吧？ 啊、 对啊，那他就用美工刀去攻击那个土瑞症的患者，那他就不小心割破动脉、然后就死了，就这样死了。那个生病的小孩子就这样死了。 哇，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来讲文明？ 嗯， 你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就是文明的第一步。 对啊， 那我相信你不知道这个疾病存在，那这个人的文明化吧，还是社会化？ 嗯， 不知道怎么讲，社会化。 我觉得是 他的社会化程度， 嗯， 没有到达现代社会应该要有的水准。 啊，是， 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对啊，教育出问题。 我认为这是教育 责无旁贷了。对啊，我想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对啊，教育真的跟文明有一个绝对的关系。 文明第一步、 文明的第一步，对啊，奠基。 踏入文明帝国的人要先受教，不然哈，你没有被教育的人，他只能说他会在一个非常相当不文明的状态。 是是是。 那我觉得不文明不见得不好， 不是对，不是一件贬义的事情，对啊。 但是今天造成这样的悲剧，那我只能说还不够，文明化这个文明化还是需要。 对啊。不可以做一半、事情不可以只做一半。 应该说有些事情它必须被大众知道。 哎呀哎呀哎呀， 因为就像大家可能会去讨论自由意志这件事情。 嗯， 那我会认为土瑞斯症这个它的症状，因为它症状带有比较强烈的攻击性、它不是像咳嗽，现在咳嗽很有攻击性。 真的很可怕，哇，都不敢再这样咳嗽。 现在咳嗽很攻击性，但一个。比如说骂脏话，或者是突然发出剧烈声响，是一个有攻击性，别人会受到威胁的，接收者受到威胁的。但 这样一个症状，它既然是一个症状，它就是被认为是它是不由自主的，是没办法控制的， 是啊， 对啊，就是像躁郁症一样，就像有些杀人犯，他可以用精神什么精神疾病的罪名来 去 缓刑，甚至是用治疗代替 服刑这样子， 代替服刑， 对，因为像我刚刚听到你讲的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一个蛮深的感触是这样，就是。当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但现在不一定，现在真的也是大家比较不推崇这样子的行为。就过去的台湾教育，老师是很善用体罚，对，他善用体罚去规劝学生。但是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学生，就今天只要被体罚过之后，就在一个 bad mood 里面，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就会要找人去发泄。对我来说，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人的行为路径，是我今天被人家打，所以我去找别人打。 我去打别人， 对，就去打别人、对，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路径、对，但是那个是一个物理上的伤害，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台湾人应该都是蛮想要打别人的一个状态，对啊，就整个社会蛮明暗的这状态啊。你今天在各个职场里面，你不是遇到真的物理性的伤害，你是遇到精神上的压力，遇到言语上的逼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累积跟内化，对不对？ 哦、尤其当对你跟你的对象冲突对象是没有阶级隔阂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那个东西才会直接出来，因为要不然一般我们现在都是因为阶级隔阂产生那一个， 对啊，对，老师打学生到现在、 老板 骂员工、 对啊，那这样子其实都是一种累积嘛，只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对抗你阶级上的人，在这样子的里面，我就觉得像哦。论到文明，其实像你看，人类有语言，那人类开始有文明的话，那第一个去解决冲突的是什么？那不然我们来做个交易，对不对？用买卖、用交易行为来，就是 交换 掉那个冲突， 利益交换 来取消掉那一个直接的冲突，对啊，这是商人最会做的事情，所以才会说没有贬义，就是文明与不文明之间，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啊， 那你觉得像是冲突演变出来的，我们讲的暴力这件事情啊，你觉得暴力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文明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暴力它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就是解决问题，在文明里面是非常属于比较，今天我遇到一扇门挡着我。我可以拿钥匙开，我也可以选择一脚把它踹翻，再踹开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暴力像是一个就直接踹开的行为，它是一个最直接，什么也不用去想，就直接突破。对，突破问题，突破冲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暴力跟打架之间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暴力它具有一个纯粹的攻击性，但我就想到就是，例如说很多的影集或者是电影里面，它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在酒吧里面喝酒，然后突然有人喊一声 bar fight， 然后大家 就打起来， 对，大家也没有任何的不愉快或不愉悦，喝酒都是在喝一个，你知道，大家都是在一个喝闷酒的状态下面，然后听到一个这样子的呼喊，然后就开始就是大家就不分青红皂白，你我就打起来，那个才是我觉得才是一个纯粹的打架 啊， 对，那个才要不然就是像 fight club 那样子，斗争俱乐部那样也是这种纯粹的打架，只是斗争俱乐部的打架具意识形态。Bar fight 没有意识形态， 它就是一个行为，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宣泄，就是一群人就是宣泄。 那暴力是不是是其中一种意识形态啊？ 我觉得暴力是，因为暴力具有摧毁的、以摧毁或者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向为一个目标，暴力有目标 啊， 暴力它有一个目标，但是纯粹的打架是可以没有目标的。对对对，好比说那个赏巴掌比赛。 啊， 是，对， 俄罗斯很流行的一个国民运动， 就是壮汉们就是一张桌子，然后互赏巴掌，看谁撑的久，没有被knock out这样子。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你知道宣泄。 那个其实很像斗争俱乐部。 对， 我觉得打架宣泄情绪，然后还可以比赛。 对，变成比赛。 那其实那些电竞选手心里是不是都有一个 竞？对啊，那个 暴力的。因子演变成一种，应该不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照这个逻辑来说，其实电子竞技啦，它是 把那个打架的行为内化到另外一个 领域上。 对对对，更后设一点，它是一个用脑袋、用手指，你不用直接接触，但它实际上也是在打架。 对，你看得见那个打架的画面。对对对，甚至有时候不是打架，是开枪射杀的画面也是常有的。对对对对对，他把人类那个宣泄可以集中到就是对电子竞技上面。竞争心呢、啊？因为我觉得竞争心也是导致冲突的一个人类天性的 其中一个 原因，对啊。 那讨论到这个，我联想到一件事情是如何怎么样子的去合理化暴力甚至是打架行为，就是它必须在规则之下。啊、对，你只要有规则，所产生的我们刚刚讨论的打架跟暴力、它就可以解决问题。 对对对 对， 就像警察打人。他公权力被赋予一个绝对行使暴力的权利、因为他是站在绝对的正确，他打你是为你好，就像老师以前老师打学生一样嘛，他是在某种规则之下， 对对对对对， 他是行使暴力的人是在臣服于一个更大的规则啊。那像我那时候去跟老师对干，那我就是想要去翻转这个阶级， 对对对，想要去突破这个规则，对。 我忘记后来我们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打我、因为我那个班导是会打人的啊，对，我已经忘记了，我也是 被他打过不少次。 是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打到跟同学道歉， 我靠、 因为他真的打出火气来。哇， 那这样真的是 现在这个老师是学佛了啊？ 怎么这么有趣？ 那苦行僧啊，啊，让别人受苦。 是这样子，让别人受苦的苦， 到自己受苦才意识到我要开始学佛了啊！ 我觉得竞赛应该可以有一个出口，所以体育才会被发展出来。在希腊那个年代，体育才会被发展出来，因为大家不再用，就是你知道，真的争一个你死我活，或者是以那种就是让对方受伤或残废以目标的那种竞争。变成一种就是我跑得比你快。 其实一开始的运动应该是类似竞技场、其实还是很残忍的、 还是很残忍的， 还是在互杀。但我印象中，其实历史课应该有教了， 对啦， 社会课有教，但我不太记得它怎么演变成运动了。但是许多有些运动是从游戏来的、就像篮球 啊，对， 篮球它是从一个简单的游戏、街头游戏、然后才演变成一个运动。 对对对。 那像我们讲的有些。比较暴力的运动，像是综合格斗 ，UFC 那种 综合格斗。那运动究竟跟所谓我们在讨论的打架这个行为到底差在哪里？因为中国武术被视为一种运动，被视为一种竞技， 强身健体也是。 对对对，對啊、大家在学武术的人、通常都会说武术是一种运动，它不是为了打架。 啊。 那我小时候有学武术嘛？那我爸知道我在学校打架之后就不教我了。哦、对，因为他们都秉持着一个精神，就是这件事情不是用来欺压别人，不是用来暴力，就是他们所谓的正义啦。就跟假设没有敌联合绿谷初九，再学了再多技术，他还是个废物，他不能用。他跳得高，跳得远，那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马拉松选手。 哎，对对对。就往那个方向， 人人为我10%马拉松，冲超快， 世界第一。 就打架还是需要有理由的嘛？那看是你是为了什么理由而打？为了运动，运动的理由就是荣耀吧，就是那个竞技 的荣耀， 还是为了正义？对，通常不外乎这几个理由。当然有几个有些人打架是为了面子 啊，是。 那像为了面子， 为了利益， 对，为了面子，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最多的口罩，它就真的戴在脸上了。 为了口罩大打出手， 对，有人排队，不是被插队，然后就打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那天骑着车，然后刚过一个绿灯，如果我是骑士，在顺向上面刚过了一个绿灯，就听到后面有紧急刹车的声音。那种摔车声，没有碰撞，没有空这样子，就是听到咔这样子摔倒。那我就往回看，是一个穿越红灯，就是对于行人来说是穿越红灯，一个行人，那害一个机车骑士为了要闪避他，就急刹， 一滑过水沟盖的时候就摔车了，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哇，怎么这么夸张？因为我看到那一个人，就是他那个行人的肢体表现是这样子，他看到那一个人，他就这样子稍微抬一下脚，然后你知道做事有那种你在干嘛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一样就是照样穿越他的红灯，小跑步到对面去拍口罩。对，那是我看到的画面。我想说，哎，一般我们应该要理解的东西是，我应该要至少扶一下人家起来。 对啊，冲突，你创造出一个冲突。 你创造出一个冲突，但他在这个冲突里面，他用非常巧妙的身体语言去抽身离开，然后到对面去安稳的排队。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然后我就去先处理我的事情，因为我只是要去诊所，就是处理一个事情这样子。然后给完健保卡，我出来，我看到，哎，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的不舒服感又油然而生，我就走过去看，反正那个人还在排队，然后这边多了另外一位骑士在关心那位摔车的骑士这样子，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去看了一下，在旁边看一下状况，然后就走过去，我就问说啊，所以事主是哪位？然后他说对，他也看到，我说我在顺向，我回头我有看到，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说，然后那位骑士就告诉我说对方很坏。怎么会有人可以这么坏？我说怎么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告我啊，我又不会被关。 那个行人， 对，那个行人就说我这样又不会被关，你走开，你走开，我不要不要理我很忙，然后就是 忙着买口罩， 对对对，就要打发那位摔车骑士，因为那摔车骑士是有要想要找他去做可能后续，你可能要跟保险公司，我的保险公司见一下嘛，哦、对不对？嗯、保险人员来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至少要留个电话。 那他摔得不轻呢、啊？那他摔得不轻、啊？ 他其实没有的，人没有外伤，只是他就是车子坏了啊，看起来是一个19、20岁的年轻人，他也是心急这样子， 想要起冲突，血气方刚。 我看他也没有想真的想要起冲突，他就是你知道人就好好的、 哦那个规则嘛，规则就这样，交通规则， 交通规则是这样，大家都想要守那个交通规则。 因为他应该很清楚对方犯错了。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只是就看到那一个人一个理所当然的态度的时候，我心里愤怒就油然而生。啊、嗯，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平常在路上撞到别人都要跟别人说声不好意思的，你今天是闯红灯，然后害人家摔车，人家没事就算了。摔到头的话，那你还是要降嘛，对不对？嗯，这样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人真的不可以这样。所以那个人他看到警察来了，到现场了，那个人就离开他排队的人龙里面，要跑去药局门口，然后去看药局门口的状况。然后心里想说哇，你要去哪？不是拍口罩吗？所以我就在对接，我就这样子看着他，看他走去那边，然后在那边滑手机，然后再走回来，然后就去等红灯。嗯，这次有等红灯的，然后再走过来对象，第一句话就是跟警察讲说，我没有闯红灯，我没有任何问题，他是骑士，他没有注意路况，就丢了一个这样子的自我论述。 哦，他还要做一个，他要做，他是不是有计谋的？他去做一个等红灯的，等红灯的画面给那个警察， 对对对对，给大家看这样子，我是一个会守秩序的人，这样子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第一印象。嗯， 哇，这 然后他 作弊做得很彻底。 对对对，那我也不要乱讲，我就是看到就是警察就是跟大家要证件的时候，就是那位摔车骑士跟他要递证件出来，我看得出来手上拿什么卡看得见。嗯，那我也不要乱讲，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卡，但是他就拿了一张不是身份证的卡片出来给警察。 是， 我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嗯，哦，这给我了非常多的想象。嗯，那这样子我的愤怒又更多了。对，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行人就这样递了那张卡片出来，然后就开始想要小声的在旁边跟警察保暖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很火大，我就在街上对那个，因为我跟另外一个骑士都气得要命，那个摔车的反而还没我们两个气。 路见不平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对那个人大喊说：“你做人不可以这样，你要厚道一点呐！”我就对着他这样大喊。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你这样太过分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骂他，然后结果警察就来骂我们。 警察骂你？ 警察骂我们说：“我们态度不要那么差啦！” 哇，那 好了啦，这样子。 我相信警察跟那位行人都听不懂厚道是什么意思 啊。他可能以为是那个。 对对，他可能摸了一下自己下巴。 我没有啊， 我 没有 厚道，我厚道吗？态度不要那么差，你说什么？我厚道， 我厚道， 我的下巴关你屁事。哇，那最后怎么解决？ 最后。 最后反正我就是另外一个骑士也就先离开，因为他就问警察讲说，啊，我们目击者就不用在了嘛，因为都有监视器，调监视器就好。像对对对，我们调监视器就好，我们可以离开。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离开。然后我就回去诊所看医生看病这样子。然后我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年轻人还在，然后他们正要离开。然后我就过去问那个摔车的年轻人说，啊，还好吗？这警察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哦，保险公司遇到这种事情好像不会理赔。对，跟大家在这边进行一个法律科普，就是你要是就是遇到行人撞到，当然就是你有问题，对，撞到了你就很倒霉，没撞到你要是就是哦千辛万苦闪过他了，想说啊，然后就结果就这样摔车，那是你自家的问题。 哦，所以那其实那当下的情境并不算一个交通 事故， 就是要以法律或者是以赔偿观念来说就没有办法，但是警察可以在场帮助你们和解， 哦，协调啊， 对，然后可以带说带你们两方都去车行看过个价，然后这样赔钱大家就没事了。哦， 那后来有协调出什么东西？ 他们就说他们要去车行，我就说好啊，你自己小心。我刚刚看那个人没有也给的也不是身份证，不知道那什么卡哈。所以他在那边把弄啊这件事情， 悠游卡， 对，我也跟那个 悠 游 卡是橘色的半票，那个人 给他一张半票， 我是半票， 我是半票。 我跟你讲，这个在埔里吼，人家拿美工刀砍你啊！ 哦，真的干！我想说，哦，真的是看到那种状况就觉得真的很夸张，就是台湾人真的，你看遇到这种人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冲突好像就变成我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是，但是对不对？事实上，他们选择用文明途径嘛，叫警察。嗯，对。但如果这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那到底是那个行人打骑士，还是骑士打行人，我们就不好说了。 对啊，对啊， 因为感觉那个行人蛮凶的。 对啊，感觉那行人很想要，就是他一副也是要跟大家起冲突，抓我啊，告我啊，这样子那种态度。对啊。 这个台湾社会， 对啊，这至少最近一次有想打人的冲动，就是看到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难忍受。啊，对啊， 我最近想打人的时候，都发生在上班的时候，在烧烤店上班，出现奥客的时候，特别想打， 特别想打。 我自己的一个逻辑就是，身为一个服务业者，他并不是在阶级的下面；身为一个劳工，并不是在阶级下面。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我也不会。想要说我自己是左派青年， 是是是， 我事实上也要30岁，我也不应该是个青年 。 但对我来说，我认为人类的阶级之分，除非你今天他妈拿钞票打我，不然我真的认为你跟我没什么两样。 是啊是啊， 你拿钞票打我，我就接下你的钞票，赶快走。我真的，你这个阶级这个淫威了不起。 对啊， 那这些我就当做。你阶级的权力的展示， 使用者付费， 我接受你的，我接受你的权力。那我今天身为一个被打的人，当然是有钱拿的。 没错，使用者付费嘛，你打我嘛。 但然后就你知道你在上菜的时候，人家对你就是可能斜眼看你啊，或者是觉得很不屑啊，你怎么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理智断线， 真的 哦，这些人吃个饭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啊，你饭怎么不好好吃？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间店啊，在我们这个新北市一带遇到的客人还算都是蛮有礼貌的。Uh-huh. 他们都还是会有一些认为服务生是需要被尊重的。哎，对，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文明，现在文明 社会有些进步啊， 现在文明结成一个良好的果实。 哎，是是是， 但还是有些人不文明，但我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哎，对啊，对啊，真的很奇怪。嗯， 对啊，应该被冠上精神疾病的人不是他们，不是那些土人。 啊，对，像我工作上也是遇到一个，就是我这也是很夸张的状态。嗯，就我要去就是店家这样子，要送货去店家，然后到了店家的时候，他们是午休时间，都在休息，餐厅的人都在休息，然后我就在那边给他们签单啊，然后把东西拿出来，这样我就尽量的轻放啊，小声这样子。嗯，对，毕竟你也要收货嘛，你也是要做生意的嘛，对不对？ 是是是， 我是送货来给你的，这样子这个关系是很明显的。就那个在地上睡觉的那位老板，就国骂，然后就是各种不满，然后问我说什么公司的啊，说不要跟你们订了，然后在那边丢他的情绪。然后我个人其实当下也是非常的火大，我想说不要就不要啊，我很想把东西直接摔在他身上说不要就不要啊，关我屁事啊，然后我就这样走掉。但我后来就觉得哦，还是不要， 就是 要忍下那个冲动。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就打电话回公司讲汇报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就离开去做其他的事情，去做下一份事情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很差、啊，就是为什么明明我去了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有点这样子礼尚往来， 是， 但是遇到某些人，就是哎、欸，你会发现，那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好像又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觉得啦，当我们产生这样子起要跟人家起冲突的这个冲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下，你我都是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啊， 不能让文明崩坏， 对，不能让文明在我们身上瓦解。 在你在中国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标语，就是说什么人要文明，可见中国人多不文明。 对，可见多不文明、 啊、不要这样贴标签、啊、但有很多中国人非常文明嘛，像 KFK 或是老高 对对对对对，神秘学说 对对，好人好事代表， 好人好事代表，对。 那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可以进入尾声、嗯、那我觉得最后要跟大家讨论是为什么暴力，为什么冲突，为什么打架这件事情，在现代这个文明社会中，它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啊。 在社群软体上啊、 嗯哼， 每天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肢体冲突的影片 啊。对对对，大家以此为乐。 因为我们本身啊，从我们刚刚讲的经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会看到冲突了，所以对演算法就会发给我们一些具有冲突的内容。那我也看过，就是有两个阿嬷， 嗯， 在台湾街道拿拖鞋互打，打了一两个街区嘛。 哇！ 然后还有前阵子在脸书上很红的一个，好像是中国还是哪里，一个阿姨，在阳台拿着扫把跟狗对打 啊， 对吧？像这样子冲突， 纯粹打架。 为什么在这个文明社会啊，大家还是会想用冲突解决问题？ 哎嘿嘿， 那。我个人的理论啊，我认为文明社会用来解决冲突的方式，一开始诞生的是所谓的公权力， 对啊， 对。那为什么现在还会有冲突呢？因为大家不信任公权力 啊，确实，对啊。我觉得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像刚提到的像 bar fight 那样子的场景，其实去探讨那边那个打架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个打架完全是一个自由的打架的一个状态。 哦，是 要打到警察出现，其实不容易呢。 对，那个前提 ，bar fight 的前提是那边的人都在一个 bad mood，那边的人都在不满自己与公权力的关系，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借走交愁，那样子的典型的场景，对。那样子才能创造一个完全自由的打架，对，以这样子的逻辑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就是哦，那我们的社会里面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是会一直不断的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间酒吧，我们是把酒吧的人丢到社会里面分散 啊， 对， 那我觉得像是这样， 像 美国一直在讨论的。枪支合法化的问题 hey. 其实跟这个东西也是脱不了关系， 对啊， 人们应该要有权利捍卫自己的自由 hey. 所以大部分他们会认为枪支应该合法嘛， 对对对 对，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要让这个用暴力解决问题不会出太更多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我认为不小心杀人这件事情是 一定会产生的， 对，要需要被避免， 对啊，需要被避免，对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想想看一件，也不是仔细去想，喝醉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喝醉的时候可以想想看，我究竟打一个人，要打那个人打到什么程度，我才会意识到我不应该打他？对啊，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停下来？ 嘿啊， 因为很多人那个被压抑久了， 一爆发的时候 那个不信任，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不想用叫警察来解决问题，要自己解决问题，要身体力行，当一个男子汉，当一个有担当的人的时候，那个拳头就会直接下去。 对对对， 那到底你要打个十下还是二十下才有担当？就像你身为一个老师，你的规则除了是少一分打一下之外，你到底要打这个学生打到什么时候才知道你怎么打他，他都不会考更好。 没错。 因为你刚刚谈论到论文明的时候，我想到的东西是，其实就是不够文明。对，我们不够到那个文明的水准，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没有在一个，就是，啊，那是也是因为源自于教育，也是因为源自于教育，教育没有办法给每一个学生就是真正的空间、自由发展的权利，然后导致于我们在观念上面就是。就像你看，有些人就是会平常就是你知道不愿意表现自己，不愿意发表，跟自己跟世界没有关系，但是就隐藏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断的茁壮。 对啊，那现在途径越变越多嘛，像 对啊， 网络暴力也是一种， 哎、欸，也是一种，对啊， 网络打架， 嘿嘿嘿，网络的群架，对啊， 你打英雄联盟会打到说在聊天室说你家住哪，我要。 去找你， 找你麻烦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那美国也有出现那个玩 CS GO 啊，或者是斗争特工这、这类型的游戏，然后 玩到出来打架。 对对，玩到就是对方要挟你的，惹你麻烦的人、啊， 对对，找麻烦这样。 然后有人就是打电话打到一半，在网络上骂人骂到一半，突然警察冲进来，说他恐怖分子要把他抓走，因为原来对方报警的、 啊， 人家是骇客，知道你 IP 啊。 哎，对对对， 像诸如此类。那我觉得现在暴力为什么还会存在，还必须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还在慢慢的往文明迈进。 哎，确实了，还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因为文明有款游戏叫《文明帝国》，那、他就是从那个夏商周。那个时期 开始玩这样子， 铁器时代开始玩，啊，大家一开始就是打，对对对，那文明帝国就有点像世纪帝国，你除了打之外，它更多是交易的选项，因为世纪帝国大部分是要打架， 对， 要打架， 打架，对。 那文明帝国，文明帝国这个游戏就是告诉你，除了打架之外，你还可以选择跟对方交易，你的胜利条件是让大家都变成你的朋友，不是你一定要把所有人灭掉。当然，我在玩文明帝国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想办法把其他国家灭掉， 因为至少最后两个字是帝国啊。 是。那我觉得这一集啊，我们主要还是想告诉大家。人人你我都是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 对，我们要杜绝冲突， 嘿， 好， 转化冲突， 是是是， 对， 你如果生气了，不妨喝杯酒放松一下， 嘿嘿嘿，真的，不妨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开心点， 是是是是是， yeah. 好啊，那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到这里， 对，咖啡茶神经病， 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